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五，汉纪七。太宗孝文皇帝下。前十一年，冬十一月，上行幸代，春正月，自代还。夏六月，梁怀王即薨，无子。贾谊复上书曰：陛下即不定制，如今之事不过一传再传，诸侯有且人自而不治，豪直而大强，汉法不得行矣。陛下所以为藩汉及皇太子之所事者，为淮阳代二国耳。代北边匈奴，与强敌为邻，能自完则足矣。而淮阳之比大诸侯，仅如黑子之浊面，是足以尔大国，而不足以有所禁欲。方今志在陛下，治国而令子是足以为尔，岂可谓功哉？臣之于计，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，而为梁王立后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。不可者，可喜代王而都睢阳。梁起于新期而北筑之河，淮阳包陈而南建之江，则大诸侯之有一心者破胆而不敢谋。梁足以汉齐赵，淮阳足以晋吴楚，陛下高枕，终无山东之忧矣。此二世之利也。当今恬然，是欲诸侯之皆绍，数岁之后，陛下且见之矣。夫秦日夜苦心劳力，以除六国之祸，今陛下立治天下，以止如意，高拱已成六国之祸，难以言治。苟身无事，续乱速祸，孰事而不定？万年之后，传之老母若子，将使不宁，不可为人。帝于是从易计，徙淮阳王武为梁王，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得大县四十余城。后遂于贾谊一死，死时年三十三矣。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。匈奴寇敌道，时匈奴朔为边患，太子嘉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：兵法曰，有必胜之将，无必胜之民，由此观之，安边境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也。臣又闻，用兵临战何任之急者三：一曰得地形，二曰足伏袭，三曰气用力。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挺箭盾之地各有所宜，不得其宜者，或十不当一。事不选练，足不伏袭，起居不惊，动静不急，趋利伏吉，避难不避，前击后解，与筋骨之指相失，此不习乐足之过也，百不当时。兵不顽利，与空手同；甲不坚密，与坦息同；弩不可以极远，与短兵同；射不能中，与无矢同。众不能入，与无足同。此将不省兵之祸也，武不当一。故兵法曰，器械不利，以其足与敌也，足不可用，以其将与敌也，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与敌也，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与敌也，四者兵之至要也。臣又闻，小大一行，强弱易势，险易易备， 夫卑身以恃强，小国之行也；何小以攻大，敌国之行也；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行也。今匈奴地形既异，与中国异，上下山板，出入西涧，中国之马伏于也。险道轻仄，且驰且射，中国之骑伏于也。风雨疲劳，饥渴不困，中国之人伏于也。此匈奴之常计也。若伏平原异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之众亦挠乱也。劲弩长戟，射书极远，则匈奴之弓弗能隔也。肩甲利刃长短相杂，有弩往来，十五俱前，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。才官邹发，使道同地，则匈奴之革驷木剑弗能知也。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搏，则匈奴之卒弗能及也。此中国之常计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常计三，中国之常计五。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，以诛数万之匈奴，众寡之计，以一击十之数也。虽然，兵凶器战威势也，故以大为小，以强为弱，在俯仰之间耳。夫以人之死争胜，低而不振，则悔之无及也。帝王之道出于万全，今降胡一渠蛮夷之属来归义者，其众数千，饮食长计与匈奴同，赐之肩甲蓄衣，进攻历史，亦以边郡之良计，令名将能知其习俗，合集其心者，以陛下之名曰将之，即有贤祖，以此当之。平地通道，则以轻车才官治之，两军相为表里，各用其长计，横加之以众，此万全之术也。帝加之，赐错书，宠答焉。错又上言曰：臣闻秦起兵而攻胡越者，非以为边地而救民死也，贪利而欲广大也，故攻未利而天下乱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事，战则为人擒，屯则卒饥死。夫胡漠之人，其性耐寒；阳越之人，其性耐暑。秦之庶族不耐其水土，庶者死于边，庶者奋于道。秦民践行，如往弃势，因以折发之，名曰折术。先发力有折戟赘婿古人，后以常有事戟者，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常有事戟者，后入驴取其左。发之不顺，行者愤怨，有万死之害而无诸两之报，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，天下明之祸劣及己也。臣胜行数，至于大泽，为天下先唱，天下从之如流水者，秦以威节而行之之必也。胡人衣食之业不着于地，其事亦已扰乱边境，往来转徙，时至时去，此胡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。今胡人硕转牧行猎于塞下，以后备塞之卒，卒少则入，陛下不救，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，救之少发则不足，多发远线才至，则胡又已去，聚而不罢，为费甚大，罢之则胡复入，如此连年， 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忧边境，遣将吏发卒以治塞，甚大惠也。然今远方之族守塞一岁而耕，不知胡人之能，不如选长居者，家事田作，且以备之，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要害之处通川之道，调利成邑，无下千家。先为市屋聚田契，乃牧民免罪拜爵赴其家，与冬夏衣领食，能自给而止。塞下之民戮力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。胡人入区而能止其所趋者，以其伴与之，县官为熟。其民如是，则义礼相救助，赴胡不必死，非以德上也，欲全亲戚而立其才也。此与东方之庶族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，功相万也。以陛下之时喜民时边，使远方无屯戍之势，塞下之民父子相保，无细鲁之患，利益后世，名称盛名。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，上从其言，牧民喜塞下。错复言，陛下醒牧民喜以食塞下，使屯戍之事一省，疏江之费一寡，甚大惠也。下立诚能称后会，奉明法，存续所喜之老弱，善育其壮士，合及其心而勿侵客，使先智者安乐而不思故乡，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。臣闻古之喜民者，向其阴阳之和，尝其水泉之味，然后营邑立城，治理割宅，先为住世家置器物焉，民至有所居，坐有所用，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心意也。未至衣屋以救疾病，以修祭祀，男女有婚，生死相续，坟墓相从，种树续长，事屋完安，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。臣又闻古之治边县以备敌也，使五家为五，五有长，十长一里，里有甲士，四里一连，连有甲五百，十连一邑，邑有甲侯，皆择其一之贤才有户，习地形之民心者，居则习民于设法，出则教民于应敌，故足五成于内，则军政定于外，夫习已成，勿令迁徙。幼则同游，长则共事，夜战声相知，则足以相救，昼战目相见，则足以相识，欢爱之心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劝以后赏，威以重罚，则前死不悬种矣。所喜之民非壮有才者，但废衣粮不可用也，虽有财力不得良力，犹无功也。陛下绝匈奴，不与和亲，臣妾亦其东来难也，依大志则终身疮矣。欲立威者，始于折交，来而不能困，使得弃去，后未易服也。错为人翘直克身，以其变得姓太子，太子家号曰智囊。十二年冬十二月，何绝酸枣，东溃金堤东郡大兴族色之。 春三月，除官，吴用传。晁错言于上曰：圣王在上而民不动机者，非能耕而祀之，知而益之也，未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无捐给者，以蓄积多而备先聚也。今海内为一，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雨，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？地有一粒，民有余粒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力未尽出，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清暖；饥之于食，不待干止。饥寒至深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在食则饥，终岁不至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夫寒不得衣，虽慈父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明主知其然也，故务民于农桑，薄赋敛，广蓄积，以食仓廪，备水旱，故民可得而有也。民者，在上所以牧之。民之趋利如水走下，四方无泽也。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重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其为物轻微易藏，在于把握，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，此令臣轻备其主，而民亦去其乡，盗贼有所劝，王逃者得轻资也。粟米布帛生于地，长于食，聚于利，非可一日成也。数担之众，终人弗生，不为奸邪所利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，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。今农夫五口之家，其服役者不下二人，其能耕者不过百亩，百亩之收不过百担，春耕夏耘秋获冬藏，伐新桥至官府及徭役，春不得避风尘，夏不得避暑热，秋不得避阴雨，冬不得避寒冻，四时之间无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来，吊死问疾，养孤长幼在其中，勤苦如此，上父被水旱之灾，急症报复，复敛不食，朝令而暮改，有者半价而卖，无者取备称之息。于是有卖田宅欲妻子以偿债者矣，而商贾大者积贮备息，小者作猎贩卖，操其其营，日游都市，城上之极，所卖必备，故其男不耕耘，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良肉，无农夫之苦，有千百之德。因其父后交通王侯，历过历世，以利相倾，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，城间侧肥，屡思夜稿，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方今之物，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，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目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，如此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粟有所谢，夫能入粟以受爵，皆有余者也。取于有余以供上用，则贫民之富可损，所谓损有余补不足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富足三人，车骑者天下五倍也，故为富足。神农之教曰：有十乘十仞，汤匙百步，带甲百万而无粟，弗能守也。以是观之，粟者王者大用，政之本物。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，乃富一人耳，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。爵者上之所善，出于口而无穷，粟者民之所重，生于地而不乏。福德高爵于免罪，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，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帝从之，令民入粟于边，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。错父奏言：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，甚大惠也。切恐塞足之时不足用，大泄天下粟。边时足以之五岁，可令入粟郡县矣。郡县足之一岁以上，可实设物收农民租。如此得，则加于万民，民欲勤农，大富乐矣。上父从其言，诏曰：导民之路在于务本，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，而也不加辟，岁衣不登，民有饥色，是从事焉上寡而力为家务。吾诏书朔下，遂劝民种树而功未兴，是立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。且吾农民甚苦而力莫之行，将何以劝焉？其次农民今年租税之半。十三年春二月甲寅，诏曰：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资成，皇后亲丧以供祭服，其具礼仪。初，秦时筑官有密筑，即有灾祥，则移过于夏。夏诏曰：盖闻天道，或自愿起而弗由德兴，百官之非宜由朕公。今密筑之官移过于夏，以张无之不得，朕甚弗取，其除之。其太仓令淳于义有罪，当行，诏欲代系长安。其少女提盈上书曰：妾父为吏，其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做法当行。妾伤服死者不可复生，行者不可复主，虽后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有也。妾愿莫入为官婢，以赎父行罪，使得自新。天子怜悲其意。五月，诏曰：诗曰：楷替君子，民之父母。今人有过，教为师而行以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治，朕甚怜之。夫行至断肢体，克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行之痛而不得也？岂为民父母之义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义之，即令罪人各以轻重，不枉逃，有年而免，俱为令。丞相张苍、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：诸当昆者为丞旦冲，当秦昆者前为丞旦冲，当义者吃三百， 当斩左指者吃500，当斩右指即杀人先自告，即立作受囚枉法，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，以论而复有吃罪者，皆弃市。罪人欲以爵为承担充者，各有岁数以免。制曰：可。是时上计公休玄末，而将相皆旧功臣，少闻多智。常务王秦之政，论议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，化行天下，告诫之俗义，立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蓄积岁增，户口尽息，风流笃厚，尽往疏阔，罪疑者与民，是以刑罚大省，至于断狱400，有刑错之风焉。六月，诏曰：农天下之本，物莫大焉，仅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为本末者无以易也，其余劝农之道未备，其除田之租税。14年冬，匈奴老上单于14万骑入诸挪萧关，杀北地都尉昂，鲁人民畜产甚多，遂至彭阳，使骑兵入烧回中宫，后继至拥甘泉。帝以中尉周涉、郎中令张武为将军，发车千乘，骑卒10万郡长安旁，以备胡寇，而拜昌侯卢青为上郡将军，宁侯魏肃为北地将军，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，屯三郡，上亲烙军，勒兵，申教令，赐立卒，自欲征匈奴，群臣谏不听，皇太后故邀，上乃止。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长侯董赤、内史栾布皆为将军，击匈奴。单于留塞内月余，乃去。汉逐出塞即还，不能有所杀。上辇过郎署，问郎署长冯唐曰：“富家何在？”对曰：“臣大富赵人，富喜待。”上曰：“吾居待时，吾上时见高屈，朔为我言赵将李琦之贤，战于巨鹿下。今吾美饭，亦未尝不在巨鹿也，夫知之乎？”唐对曰：“上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伯弼曰：“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将，吾岂忧匈奴哉？”唐曰：“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”上怒，起入禁中，良久，召唐，让曰：“公奈何重辱我，独无见处乎？”唐谢曰：“鄙人不知忌讳。”上方以胡寇为意，乃卒复问唐曰：“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、李牧也？”唐对曰：“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，贵而推古，曰捆以内者寡人治之，捆以外者将军治之，军功爵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，此非虚言也。臣大富言，李牧为赵将，居边，军事之租皆自用享事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富也。委任而则成功，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，选车1300乘，购计13000，百金之士10万，是以北逐单于，破东胡， 灭谭林，西益强秦，南之韩魏，当世之时，赵击霸。其后会赵王千利用郭开禅卒诸李牧，领严据代之，是以兵破市北，为秦所擒灭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其军士卒尽以享士卒，思养前五日一垂牛，自享宾客，军力舍人，是以匈奴远避，不尽云中之塞。鲁曾一入，尚率车骑击之，所杀甚众。夫士卒尽家人子，起田中从军，安知耻及五服，终日力战，斩首捕虏，上攻幕府，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，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，罚太重，且云中守魏尚作上公首虏差六级，陛下下之力削其爵，罚坐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虽得廉颇、李牧，弗能用也。上月，是日令堂持节设魏尚，复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堂为车骑都尉。春，赵广增诸四坛场归避，且曰：“吾闻辞官助喜，皆归服于朕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之不得，而专享独美其福，百姓不欲焉，是众无不得也。其令辞官致敬，无有所齐。”是岁，河间文王毕强薨。初，丞相张苍以为汉得水德，鲁人公孙臣以为汉当土德，其应黄龙县，苍以为非，罢之。十五年春，黄龙县成绩，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，与诸生申明土德，曹改立服色事，张苍由此自处。夏四月，上使姓雍，交见武帝，赦天下。九月，召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，举贤良，能直言极谏者，上亲策之。太子嘉令晁错对策高帝，擢为中大夫。错又上言以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，书凡三十篇。上虽不尽听，然齐其才。是岁，齐文王泽、河间哀王福皆薨，无子，国除。赵人辛元平以望气见上，言长安东北有神，气成五彩，于是作魏阳武帝庙。十六年夏四月，上交祀武帝于魏阳武帝庙，于是贵辛元平至上大夫，赐累千金，而使博士朱生赐六经中作王制，谋以巡狩封禅事，又于长门道北立武帝坛，徙淮南王喜复为长阳王，又分其为六国。丙寅，立其道惠王子在者六人。阳虚侯将驴为齐王，安都侯志为济北王，武成侯贤为淄川王，白石侯熊渠为胶东王，平昌侯昂为胶西王，厉侯毕光为济南王。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，富陵侯安为淮南王，安阳侯伯为衡山王，扬州侯赐为庐江王。秋九月， 新元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，平言上曰：“阙下有宝玉器来者，以示之。国有献玉杯者，客曰人主延寿。”平又言：“臣后日在中，居请之。日阙复中。”于是使庚以17年为元年，令天下大仆。平言曰：“周鼎亡在泗水中，今何绝通于泗。臣望东北凡阴直有金宝器，以周鼎其出乎？赵县不迎则不至。”于是上使使至庙焚阴，南临河欲辞出周鼎。后元年冬十月，有人上书告新元平，所言皆诈也。下吏至朱仪平，事后上意待于改征服鬼神之事，而魏阳长门武帝使辞官领以时治礼不往焉。春三月，孝惠皇后张氏薨，诏曰：“见者数年不登，又有水旱极易之灾，朕甚忧之。余而不明，未达其咎，亦者朕之政有所失，而行有过于，乃天道有不顺，地利或不得，人事多失和，鬼神废不享于，何以至此？将百官之奉养或废，无用之事或多余，何其民实之寡乏也！夫夺田非一寡，而济民未加益，以口粮地，其余谷犹有余，而食之甚不足者，其就安在？吾乃百姓之从事于末，以害农者繁，为九老以迷谷者多，六畜之食焉者众余，系大之意，吾未得其中。其与丞相列侯立2000担博士一之，有可以佐百姓者，率意远思，无有所引。二年夏，上行幸雍豫阳宫。六月，代孝王参薨，匈奴连岁入边，杀掠人民畜产甚多，云中辽东最甚，郡10000余人，上患之，乃使使为匈奴书，单于一使当户报谢，复与匈奴和亲。八月戊戌，丞相张苍冕，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，欲相之，曰：“恐天下已无私广国，久念不可。而高帝时大臣愚见无可者，御史大夫梁国申屠家，故以才官爵章从高帝，封关内侯。庚午，以家为丞相，封固安侯。家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业。是时，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，赏赐累巨万。帝常宴饮通家，其宠幸无比。家常入朝，而通居上旁，有怠慢之礼。家奏事毕，因言曰：‘陛下幸爱群臣，则富贵之，至于朝廷之礼，不可以不肃。’上曰：‘君勿言，吾思之。’罢朝，坐府中。家为袭赵通以丞相府，不来且斩通。通恐，入言上。上曰：‘汝帝亡，吾令使人召若。’ 轰诣丞相府免官图显顿守谢家，家作自如，弗为礼。则曰：夫朝廷者，高帝之朝廷也，通小臣，系殿上，大不敬，当斩。立，今行斩之。通顿首，手尽出血，不解。上夺丞相以困通，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，此无弄臣，君视之。邓通既至，谓上泣曰：丞相即杀臣。三年春二月，上行幸殆。是岁，匈奴老上单于死，子君臣单于立。四年夏，四月丙寅会，日有食之。五月赦天下，上行幸雍。五年春正月，上行幸陇西。三月行幸雍，秋七月行幸殆。六年冬，匈奴三万骑入上郡，三万骑入云中，所杀掠甚重，烽火通于甘泉、长安。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，屯飞狐，故楚相苏毅为将军，屯勾柱。将军张武屯北地，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，赐细柳。宗正刘礼为将军，赐霸上。柱资侯徐厉为将军，赐吉门，以备胡。上自烙军，至霸上及吉门军，直驰入，将以下计送迎。以而知细柳军，军势力披甲，锐兵刃，构弓弩持满。天子先驱至，不得入。先驱曰：天子且至。军门都尉曰：将军令曰，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。居无何，上至又不得入。于是上乃使使持节召将军，吾欲入营烙军。亚夫乃传言开闭门。闭门是请车骑曰：将军曰，军中不得驰驱。于是天子乃按配徐行。至营，将军亚夫持兵一曰：戒胄之事不败，请以军礼见。天子为动，改容，试车，使人称谢。皇帝敬烙将军，乘礼而去。既出军门，群臣皆惊。上曰：嗟乎，此真将军矣，囊者霸上吉门军若儿戏耳，其将固可袭而虏也，至于亚夫，可得而犯耶？称善者久之。月余，汉兵至边，匈奴亦远塞，汉兵亦罢，乃拜周亚夫为中尉。夏四月，大旱，黄，令诸侯无入贡，持山泽，减诸服御，损郎吏员，发仓庾以振民，民得麦爵。七年，夏六月己亥，帝崩于未央宫。遗诏曰：朕闻之，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。死者，天地之理，万物之自然，奚可甚哀？当今之事，贤家生而勿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吾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得，吾以佐百姓，今崩又使重服久吝，以离寒暑之术，哀人父子，伤长老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 以众无不得，为天下和。朕或保宗庙，以渺渺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又余年矣，赖天之灵，社稷之福，方内安宁，靡有兵革。朕既不敏，常具过行，以修先帝之遗德，为年之久长，聚于不忠。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，其息哀念之有，其令天下利民，令道出令三日皆是福，无尽娶妇嫁女，辞祀饮酒食肉，自当及丧事福令者皆无嫌。迭代无过三寸，无步车及兵器，无发民哭令宫殿中，殿中当令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，非旦夕令时，尽无得善哭令。以下官服大功十五日，小功十四日，先七日是服，他不在令中者，皆以此令比类从事，布告天下，使明之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，归夫人以下至少使。以四葬霸陵。帝即位二十三年，宫室院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，有不便则持以利民，常欲作露台，召将祭之，值百金。上曰：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修之，何以台为？深意一提，所幸慎夫人依不业地，为丈吴文秀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至霸陵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因其山不起坟。吴王诈病不朝，赐以鸡帐。群臣袁盎等见说虽切，常假借纳用焉。张武等受禄金钱，绝更加赏赐以愧其心，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安宁，家己人足，后世显能及之。丁未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太后博氏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九月，有星备于西方。是岁，长沙王吴祝薨，吴子国除。初，高祖贤文王睿，制诏御史，长沙王忠，其定祝令。至孝惠高后时，封睿庶子二人为列侯，传国庶士，爵。